家好，今天是深夜版的 JJ 来陪你度过 Anyway 点 FM 节目。 大家好，前面是深夜版的 JJ， 这里是另外一个深夜版的李阳。 今天我们要迎来非常特别的一期，为什么呢？ 哦， 因为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加入一个全新的专辑。这个专辑的名字，继续有请我们这个命名之父李阳同学来给大家揭晓。 这个专辑的名字叫做180度。 请问180度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是很不想去阐述一些所谓的理念的东西的啦，对吧？但是好像对于一个这样一个凭空扔出来的东西，你不讲一下的话，可能又不太好去理解。首先，大家都知道，那个我们好像在前几期节目里面叫嚣了好几次，说会邀请嘉宾过来。 对， 其实这个新节目就是跟之前的这些叫嚣是有关系的。那个180度是我们筹划了有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定期会邀请一些行业内的各类的牛人大神，这样来参加我们 anyway.fm 一起录制的这样的一个专辑吧。 嗯， 为何定名为180度呢？是因为我们的假想是这样的一个专辑是由三个人组成的，然后三个人的话就把它类比成一个三角形，那三角形的内角和就是180度嘛。 你这是一个文科生在秀理科技巧啊。 哎呀，不要打脸，不要打脸。 从另一方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名字也是代表了我们力求给大家带来每个人每个事物的另一方面，另外的180度，就好像月球有半面是一直背对着我们，一直看不到它里面的一些内涵。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偏深度，有可能偏逗逼的一些访谈，能够让大家了解嘉宾他真实的性格，他真实所想所思，以及他为什么能够成为设计师，或者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或者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总之，我们是想呈现一些好玩的东西给大家，希望大家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不光有我们两个主持人的声音，也能听听所有人的意见吧。 以上就是一个理科生以文艺的角度去阐述一件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理科生讲文科，文科生讲理科嘛。 哦，是这样吗？ 我们在这边唠了半天，我想大家应该也急了，很多同学都等了四五期了，就不多说 了。其实等了四五期了，再等等嘛。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神秘嘉宾。 大家好，我是垂直科技的设计师，我叫李一奇。 这样讲话不面对面真的好很难感受那个气场哦。 就是有这种怪怪的感觉才有趣嘛，不然就没有嘉宾介入的感觉了。 好， 一奇，之前我发给你的那个我们今天可能会问的问题，你之前看过了是吧？ 看了，刚刚也温习了一遍。 哦，还温习了一遍啊！不好意思告诉你，这些问题我一个都不会问的。 我操！ 那我们一会儿就假模假样的问你了啊。 好，来。 没有，其实是这样的，之前我跟李阳也说过，因为你们两个毕竟都在锤子待过嘛。 对对对对。 可以是你们两个人更多的说一说，然后我就在那边跟你们挑战一下，问一个问题啊什么的就可以了。 我觉得老高其实不用了，老高知道的比我要多。在锤子，他肯定不会怎么问我。 我们今天要采访的是你。 嗯， 一起的基调定的很好，今天就是主播JJ采访了一位嘉宾老高跟一位嘉宾一起。 老高发表一下呗。 然后李阳今天没有来，今天只有老高来了。 老高是不是喜欢我们叫你叫李阳？ 我都可以了，老高蛮好的。 是吗？ 嗯。 本来要叫高哥的，因为高哥在锤子科技已经有一个名号给了一个姓高的同事。结果我叫高哥的时候呢，就发现好像不太对哈、哦，然后后来就叫老高了。 一起，你的口音是挺南方的，是你是哪边人？ 我广东啊，广东韶关。 确实挺难的。 对。 好、哦、那我就开始问第一个问题了啊。 好啊，不是说不问吗？ 前面开玩笑的，还是会问的。 来来来来，假装正经的听一下来。 刚才那个姐姐有问到你的那个家乡嘛，然后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 对吧，作为一个南方人在北京这么多年、哎、你觉得还习惯吗？ 挺习惯的。其实怎么讲呢，作为一个广东人，他会也不是广东人嘛，反正我自己来到这个地方，我会去找好吃的。就是其实望京这一片几乎所有好吃的我都大概知道了，然后就有朋友的话过来啊什么，其实都挺方便，想吃什么就不会吃一些就是冒着风险去吃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比如烤鸡巴什么的，对吧？ 对对对对，我靠，你这个能播吗？ 我们会用逼声把它给逼掉的。 好， 所以对你来说， 要在北京请我吃的第一顿饭就是那个烤鸡巴。 是吗？怎么样？感觉挺好的啊。 来问你感觉呢？ 我想不起来什么感觉了，我一直想在记忆里面把它给屏蔽掉。 哦、原来在回味。 哎，你们俩不是在一起吗？没有在一起吗？ 没有，我现在还在公司里。 哦。 所以今天是一个非常大杂烩的三个不同方向的顶谈。 所以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说对你来说适不适应一个地方，首先就是要满足自己的胃，是不是？ 对，其实气温怎么讲呢，气温我觉得这边的气候我还更合适，因为我、 哦、 对我这样，我从小是怎么讲，我从小一直会流鼻水，然后就自己以为身体不好，然后我爸对我很严格，他也觉得我身体不好，就是老是说哎你应该多锻炼什么的，结果我发现我来到北方了以后我鼻子好了，后来是知道了，就我的那个敏感源，就是鼻子敏感源在南方，就在我家。我现在每次回去，我都会就是鼻炎又犯。 那就说冥冥中注定你就是要来这里。 对， 对，我觉得这是我听到第一个向北漂反而觉得那边气候比较好的同学。 对，是挺好的。 嗯， 就雾霾其实不好。 因为我觉得我跑到那边我是完全受不了的，我现在因为出差比较多嘛，到那边 啊， 到现在已经有点北京那边已经有点习惯了，但是我头两次去的时候每天晚上都是被干醒的。 干醒哦，你会觉得非常的干燥。哎， 我 觉得还好。 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只好在那边放两大杯的水，然后半夜醒过来的时候可以喝、 哦、 因为我觉得实在是太干了。 哦，这么严重？ 对。 你是觉得 嗓子 干吗？ 对，就是嗓子干。我属于一个嗅觉特别不灵敏的人，但是跑到北京之后，我发现我居然能闻出空气里面的焦糊味。这个 哦，那个是雾霾的味道应该。 对对对对 对， 所以我当时不太能接受。 凌晨一两点钟那个味道特别的浓。 嗯，哎，你还算着什么时候最浓吗？这么厉害？ 哎那段时间有时候经常一两点钟出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有一股烧东西的味道。 对对对，你暴露了我们一直加班的这个。 好，今天我们这个采访的第一个精华部分，锤子科技经常加班加到一两点钟，我们要把它用粗体字 highlight 出来。 聊了很多关于那个生活上面的东西嘛，对吧？然后 对对， 稍微扯回来一点点，大家都知道、 嗯、 那个一奇在锤子科技是有这样的一个外号的，叫图标小王子。 嗯， 别， 对吧？为什么呢？ 小王子这个 原因，可能是 Smartisan 我的理解啊，Smartisan OS 上面 Lunch Icon 有基本上没有三分之二，也有个四分之三。四分之三更多是吧？ 对，四分之三更多是这样，是这样。我这里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数据，就是1800里面我有400个，这也还好了，还好了。 1800里面有400个， 对对对， 也已经挺多了，也差不多有四分之一强了，对吧？ 我看一下，差不多。 反正就是那400个，基本上个个都是看上去就像是吃了冰激凌一样的那种感觉的东西。 没有，老哥过奖，老哥太抬举了，其实很多都就是还需要更好一点，我觉得。对， 看他还很谦虚。 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二个非常好的总结又出来了。 锤子的操作系统里面四分之一的图标都是我们的嘉宾画出来的。 对对对。 然后我们的这个问题就是可能会涉及到一些 Smartisan OS 的风格上面的一些东西。这个问题其实不是我问的，是杰杰问的。他有问到 Smartisan OS 的图标风格看起来就是有很多属于那种有很多可以发挥空间的这样的一种样式嘛，对吧？ 对对。 可能我们很关心的一件事就是在做这400多个图标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你确定这个问题是我问的吗？我问的那个很尖锐的问题不是被你删掉了吗？ 那就当这个吧。 循序渐进好不好？ 好，循序渐进，循序渐进。对不起，是我太好奇了。 我看一下刚刚问的是什么来着。 就是这400多个图标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 特别好玩的。其实 有没有什么？其实我知道啊。 对对对，我觉得老高肯定知道好多。 但你应该讲一讲，看看是不是。 我看一下哈，整个过程有，但你说哪个图标很有趣的事，我可能已经忘记了。就我有试过跟一个就是那个94年的设计师小迷，然后我们俩当时就是比赛画图标嘛， 嗯， 然后马足劲儿这样子画。然后比赛， 嗯， 然后最后其实不分胜负，每个人都是画了10个。 嗯， 对，这 哦，所以你们就是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看谁速度画的快，是吗？ 对对对对对，但是也很吃力的，那就一天画下来，其实也挺累的。就如果真的要， 就是一天时间， 对，一天时间，就工， 这个， 工作日这样子。 对，这个还挺好玩的。 对对，然后后来其实没有达到这么高峰的一个水平，就是完全是除了吃饭以外。就是在画， 嗯， 就反正我的状态就是这样， 嗯， 啊，所以那至少还是吃过饭了是吧？ 对对对，当然。 哎，那我其实有个问题，我很好奇，就是在你们画的最高产的时候，整个团队大概一周时间能出多少个图标？ 一周时间我看一下，也就100-200个吧。 嗯，那也是很厉害的。 对，就是大家会分量嘛，就每个人就是活多的。然后可能就画少一点，每周可能就交6-7个这样子，然后活少的每周交10个，然后如果像我这样，我是就是重心是放在图标上面，那我可能一天就要画那么1-2个，这样一周下来也就10-25个左右，这样子画。 因为我之前也听李昂跟李昂的老婆提到过你们那边画图标认领的那种方式。 对， 就是这种机制，你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吗？因为我当时听到之后，其实我是觉得非常好玩的。这个 逻辑有点复杂，其实如果要讲起来的话，一开始是这样子。 没事，我们有的是时间，你展开的说一下。 行，一开始呢，就是我会把就是收集一些，就无论从产品经理那边也好，还是运营的同事那边也好，先把一些第三方的需求先收过来，然后呢就放到一个。服务器上放那个文件夹啊，定一个时间，大家都有空的时候，然后全部上去选，就是他们有空，然后大家都全部准备好，然后我就把那个需求放上去，然后大家就在那里抢，是能看得见的，就是能看得见自己想画什么，但是看谁手快，先把那个抢下来。一开始是这样， 你就理解成抢单好了。 对，就是抢单。对，后来呢，就是有肯定会剩一些非常非常难画的，它难画的程度呢是那种，这个 app 很多人用，但这个 app 他们在做图标的时候，他没有花太多的心思，导致我们后期重绘的时候呢，会很吃力。就这种就是已经是没有人， 因为后来老罗有一个宗旨，就是不可以在那个他原图标的基础上做过多的这样的一个演化的过程，你要尽量的贴合原图标。 对对对。 所以我看到一些比较出名的 app， 它其实在锤子里面的图标也是有一个演进的过程。 对，嗯嗯嗯， 有过好几个不同的版本。 对对，就是我们是越来越要保证它的识别性。 但是我只是一个个人的粗见，因为我买过两个锤子，但都不是我本人在用，我只能从网上的一些截图来看，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趋势，一开始可能会有很多非常好玩的独特的创意，但是到后来慢慢趋向于一种，就是创意还是有，但是在主色调上会跟原来的 app 会进行保持。 对，对， 不只是色调。 对， 因为我看到过以前一些，我看到过一些图标，比如说支付宝什么的，好像一开始的话，它其实跟原来图标的，不管本来形式上会差很多，而且从大致看上去，第一眼看上去的颜色也会差很多。 嗯， 但是后期可能会有出各种的不同的版本， 然后慢慢可能在创意跟识别度上都有比较好的平衡，后 对对 后面的一些版本。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就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就无论是老罗还是我们设计师，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创意能让用户觉得眼前一亮，但是慢慢的其实我们要顾及到那个第三方的他们的一些识别度，就是这个其实还是很重要，就是沿用他们本来的那个 logo 的样子会更好的让用户就是深入用户的心里面。对， 你们的图标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创意在里面，其实跟原来的图标有些是不太一样的，用户会有一些比较强烈的反馈吗？ 有啊有啊，当然 会在创作的过程当中采纳他们的意见嘛，比如说有人会说你们这个图标跟原来那个差好的我完全认不出来什么的。 其实用户有时候他提的一些创意会可能没有太多基于设计上的考虑，有时候他们提的创意可能不太适合用于图标，就如果我拿他创意来做的话有可能是造型不好看，或者是那个不够饱满，就有些形状我们画出来肯定不够饱满，有些可能就是颜色上各方面，所以我们会看他们的反馈，但是还是最终还是我们自己去尝试哪一个更适合做图标。 其实你可以这样去理解这件事情，就是 Smartin OS 上面的第三方图标，如果说就是 redesign 的那个版本跟原图标的差异比较巨大的话，那目前来说就当前这个情况来说，如果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原图标实在是比较的不堪， 太丑了。 对， 其实还好，我觉得老高不要把话说他，我觉得还 他就是喜欢这么把话说死的。 没事， 我们理解的。 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对对，就有些是我们就是就他其实也还不错吧，然后我们有别的一些创意，觉得能更好玩一点。 好玩真的是我所能看到 Smartisan 图标里面最突出的一点。 对， 有很多图标我现在都能马上跳进我脑海里面，它确实比较好玩，所以这也是我比较羡慕的一点吧。很多设计师可以从好玩这个角度去出发去进行演绎的， 这也是我非常怀念的一个点。 怀念你就回来， 赶 紧回来，赶紧回来。 接下去聊啊，刚才聊到的基本上是一些就是比如说工作当中跟其他同事有这种竞争啊这样子的，对吧？ 对对对对对，就那会的就是抢图标那个感觉还是挺好玩的。 那我们继续，就说除了跟同事之间，那跟老罗重点来了。 刚刚不是说循序渐进吗？基础的问题问完，我的尖锐问题怎么又被去掉了？ 跟老罗的合作对你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感触吗？可以分享。 完全无视我的问题啊。 有点两难哦，这样子我到底是听 Leon 还是听 JJ 的？ 你就听老高的吧，我是开玩笑的。 哦行，其实还是会挺紧张，就我个人就是跟就老罗一严肃起来，就我挺害怕他发脾气的，有时候他对东西的时候他可能会心里面会着急。对对对。 说到这边我有个问题，我记得当时方池在接受 IT 公论那个播客的那个采访之后，一样好像跟我说过，老罗有一阵是禁止所有的工作人员去在其他的媒体上发声音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对吧？ 我来解释一下、 你来解释一下。 并不是说老罗禁止锤子科技的相关的员工在各种的这样的一些媒体上去公开谈论公司的事情，而是这件事情是 PR 部门这边，因为成立了 PR 部门之后，这些事情都应该是统一的从 PR 部门的那个口径去走的嘛，对吧？正常公司流程的话。 对，我怕我嘴笨导致了一个误解，而且我肯定不能代表整个团队或者整就是他们的想法。 我跟老高还是比较有节操的，前面说那个标题党的事情我们应该不太会去干。不会把你的其中一些东西把它给拎出来然后断章取义的说什么什么什么。 我会监督他的。 我们还是回到跟老罗合作是种什么样的体验这个问题上吧。 我说一句总结性的话， 罗永浩是我 还没展开就已经开始总结了， 先总结，先总结，我先听一下老高的调性。 总分总是不是？ 对对对， 罗永浩是我九年职业生涯以来遇到的老板里面，我觉得对那个工作也好，然后对我们这些死美工图形设计师也好，是一个非常好的老板。首先其他的一些老板他们没有的一点，或者说我觉得必须有的一点，但他们没有的那点老罗有，是什么？尊重。 对， 嗯，尊重设计。 对，尊重设计，尊重设计本身。继续啊，老高。 被你总结的冷场， 该你啦。 靠，老高，我跟你讲，如果我这样说完，我按照你这个思路说完，回去肯定被他骂死。 好好好，那我们换一个吧。 我们其实可以说一些，不过他对人是很 好的。那先换一个问题好吗？ 他对人是很好，嗯，换吧。 啊，所以我帮你们总结一下，他对人很好，对设计很尊重。 对， 接下去啊，那个刚才谈到的都是在那个锤子科技工作时候的一些场景嘛，你能不能说一说在锤子科技工作跟在之前的那些公司工作的时候，对你来说最大的差异是什么？或者说对你来说你觉得最满意的是什么？ 其实最满意的最大差异是一样，就是认真的人是非常多。对，无论任何程度上的认真，以前在公司里面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只要上下班按时，然后没有什么差错，就是一个很中等或者偏上的一个员工了。但在这家公司就不是，就很多人都会非常认真的去做一件事情，而且真的很事儿逼，就有时候会很烦。但是后来想想，我们做出来的产品其实，就是要靠这样的磨练才会有这么好的产品出来。我觉得挺好的，很多时候。烦只是那么一瞬间，但是想到说就为了好的东西值得了。其实是 因为人其实都有惰性的嘛，对吧？如果没有旁边的人去互相参照一下的话，那可能就一懒就一直懒下去了， 是这样子的。 这个问题如果问你的话你怎么回答呢？ 我刚说过了呀。 你说过了吗？ 我九年职业生涯里面遇到的， 你说的是老板吧？那公司层面的， 对，公司层面的， 公层面这样说，九年职业生涯里面我有两段工作经历是让我非常难忘的，一段在惠普，一段就是在锤子科技。 嗯， 原来惠普还能排到前排。 这个是按时间排序的。 哎，其实你最难忘的是哪个品质？哪个 啊？ 我说你最难忘的是哪个品质？就是公司层面来讲最难忘的是哪个品质？ 我其实认真不用讲了嘛，对吧？ 嗯嗯嗯。 但是我还有一方面，就是有些人认真，但是他挑错认真的点了。 嗯，哦，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例如， 哎，对， 但是在锤子，我觉得即便一开始挑错点了，可能会马上就转弯转过来。所以说，就是跟一群聪明人一起工作，其实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对，的确是这样子的。 感觉现在开始，我跟一起在采访利昂。 对，其实今天的主角是利昂。 哎，不， 对，其实这些问题在你身上都是完全可以。都完全都可以用。 对，其实我今天来就是帮助 JJ 来采访你。 不要偏题，我们接下去聊。 好，来，严肃一点。 好，严肃一点。 那个，一起你继续呀。 啊，刚刚问到什么问题了？对公司的 之间的差异嘛，对吧？啊， 嗯， 他已经答过了。 对，我已经答 过了。 他觉得认真工作的人特别多。 对，认真的人很多，就是生活上也好，工作上也好。对，你很难见到有人会。其实不单单是工作，他们生活也很认真。 嗯， 他们就算跟楼下保安沟通一些事宜的时候，他们都会很认真。这是很少有的一个情况，我觉得。 那个工作先告一段落一下，然后我们聊聊那个这个也是姐姐问的。听说你很爱摄影，听我说的。 对， 然后他想问，一般你出去拍照的时候你都喜欢比较偏向于哪种题材？ 其实在我自己的角度上是没有题材这个东西，就我可能会拍我的感觉，就我拍出来的东西都从感觉出发， 因为它，怎么讲呢？像我上班，我是在做设计，那么除了设计以外的事情，那我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很，就是大家会冠以一个比较高大的名字，就是艺术。但是其实我就是拍我的感觉，对，就我可能会盲拍，拿着相机，无论是手机也好，相机也好，就甩一下，可能拍一张照片，对， 对， 有时候自己会， 我体会过。 其实我有跟那种总是去扫街，就有时候我就随手一扫，一拍就是没有看到，然后我们俩就看一下，哎，刚刚拍了什么，哎，会发现一些惊喜，其实这个是很高兴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对。 对。 其实我觉得在做设计的时候也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可能我自己脑袋里想要的东西，我并没有办法实现出来。但当我在不断的尝试、不断的瞎试的时候，反而会找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对，是这样子，但有时候设计会就是牵涉到甲方的一些需求，有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就是按照他的路子走。 所以对你们来说，摄影是一件完完全全没有甲方，彻底是 对， 自己爱好的事情，对吧？ 是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我在刚毕业的时候，我也去想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没有什么兴趣爱好的人，唯一的兴趣爱好就是做设计。当我工作也开始做设计之后，这个也是件好事情，因为我觉得在中国这个环境下吧，很多人都是做着一件自己不爱的工作，但至少我觉得我是能够非常非常热爱我自己的工作。从另外一方面讲，我也会有一些担忧，我担心我每天上班在做设计，下班还是做设计，那可能就会时间长了不知道会不会有点腻，所以我也是想找，当时也是想找各种乱七八糟的其他的兴趣啊。 其实说回JJ刚刚讲的，就是很多人其实他不一定是爱他的工作。我之前有看那个设计大师李涌泉在一席上面的一个演讲，他们上面也说到过，他说有一个数据表明70%的人是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的。就他就拿婚姻来打比方，就是当你活到50多岁、60岁的时候，你可能孩子也有了，然后孩子也长大上学，然后准备结婚，这个时候你发现你不爱你老婆，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他说他用了大概2年的时间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他说他是尝试过什么写作啊，然后什么做 DJ 啊，然后设计啊，画画啊，什么各种，他都试过了，给自己2年的 deadline，然后他找到一个设计。 我觉得其实他说的很对，我很认同。但是我另外也觉得像，其实像他这样的人，他能够花2年时间去从他各种各样的这些比如说是兴趣爱好里面去挑一个可能想作为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作为职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来做，也是非常少见的。大多数人来说根本没得选。 对，他是这 根本 样， 就没有这个条件，对。 对，他是这么讲的，他说他在寻找一个跟他自己性格相符的工作，意思就好像找老婆一样。他说他非常非常热爱写作，但是当他3、4点在写作的时候，他觉得这好像不太是他想要的那种感觉。虽然他非常爱这样东西，但是他觉得他俩的性格不符，他觉得设计的性格跟他相符。哎，我觉得他的这个切入点非常好，我个人是受到很大的启发。其实，喂，怎么突然 哎， 没有声音了？ 又陷入了沉 思， 想听你那个启发呢？ 对，受到了启发。然后没有了，就受到启发。其实我也经常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也非常想说，就是如果我不在锤子科技工作了，我真有可能再去尝试别的东西，给自己一些时间去尝试。因为他说，他不想工作了10年、20年、30年以后，然后发现自己不爱自己的工作，这是非常悲惨的。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 对， 自己开心做的事情才会 付出全部的努力，不然 对不然的话很难。 那你受了这个启发之后，有深刻的想过如果不做设计你会做什么样的职业吗？ 有啊有啊，当然有啊，像主乐队啊，做摄影师啊等等。 其实刚才我们问的那个问题，那个你一般都拍哪些题材，这个其实是我擅自的删改过的。最初的问题不是这样 啊， 最初问题是问你一般都用哪些器材。然后其实我这边想补充一下，刚才其实一齐在聊的时候已经讲过，最早一齐他很多他分享到新浪微博上面去的那些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照片，其实并不是相机拍的，而是用那个而且 随便找一个，对，随便找一个可以拍照的东西，无论是手机还是相机。 对我实在对器材不了解。 当时我跟那个一齐一开始去扫街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拿着一个那个 Smarty 的 T1， 对， 然后用他那个快拍功能嘛，对吧？ 嗯嗯嗯， 就像他刚才说的一样，哎，比如说看到前面有一个老太太走过了，或者怎么样，有一个骑着三轮车的人走过，他就上去甩一下。 对，就是抓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可能过了就过了，但是很多时候会给带给我们惊喜。 这一段的总结就是，摄影还是要用心去摄的，是 吧？对对对， 也不是 老法师才讲器材，对不对？ 可能是我个人啊，个人的一个感觉。对，就有时候你太条条框框的去束缚的话，你有很多灵性你是表现不出来的。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对， 嗯， 这点我倒印象感触挺深的。我有个年纪很大的远房亲戚， 嗯， 然后他其实是摄影协会的， 嗯 啊， 然后他的那些作品，我觉得完完全全跟一般的年纪大的器材党完全是不一样，看得出很多灵魂在里面。 啊， 但是他有一次给我看了他很多的原片，当然他的原片跟后片后，因为他完全没有后期，所以他的原片就是他的最后的成片。但是我打开他的原片，我会发现他的相机永远是 ISO 400那一档的，而且他对于他的那个其实是一个类似于卡片机的机器，他有很多功能完全都不知道，但是他拍摄的照片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震撼。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才真的是叫玩摄影。 对 对， 他可能会在，他告诉我他可能会在比如说在田子坊在那边等一下午，就等那一道阳光打到那个地方，然后 对对对对对，这个过程， 但是 这个过程很开心啊，其实。 但是他又跟我说，他可能虽然是在等那个阳光，但事实上那个阳光没有等到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过了，然后他可能某一个构图，撞击了他的心灵，然后他就把那个拍下来。他 是这样子。 他在现在每一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都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心的去在拍摄。 是这样的，生活充满了惊喜。 其实有很多时候。其实有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你刻意的在那边想制造一个场景，但是突然之间偶然发生了，偶然更美，带给你的那个感觉就是非常的愉快的。 对对，摄影是一个不断发现惊喜的一个过程。 摄影的话，其实我至少我自己还会拍点照片玩玩，就我稍微还能有一点感触。但是对于音乐这个东西，我真的就完全不理解了，完全不深入。我想问一下你玩音乐的时候的那种心态大概是什么样的？ 其实也差不多的。 那种单纯的爽点是在哪边的？ 对，我们知道嘛，因为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样。就我还在锤子科技的时候，其实一起已经有一个乐队了嘛，然后也参加过很多场 live show， 对吧？ 对对，也没有很多了，就四五场吧。对，四五场 啊，那已经很多了。 还行还行。 就像姐姐问的一样嘛，我们其实对音乐真的是属于那种十窍通了九窍一窍不通的这样的一群人。 嗯，我看一下。 所以我们很好奇， 其实讲起音乐，就是从小是喜欢唱歌的。我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小时候在家里面洗碗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在唱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唱歌，但是我就自己在那里唱。然后 我知道了，原来我现在音乐不好的原因是因为我小时候没有洗碗。 是这样子的，对，然后到了中学的时候，我哥开始玩吉他，啊，我就看他，就我也挺感兴趣，后来慢慢的就跟他学吉他，然后他组了乐队以后呢，我就看他排练，就耳濡目染嘛，耳濡目染有，然后看他排练，我就非常对那个爵士鼓、架子鼓非常感兴趣，然后就尝试说，哎，看他们的鼓手能不能，哎，这个怎么打？随便教我一下吧，然后我就随便教我一下，然后我自己当我能打出一个简单的节奏的时候，那种开心的感觉，不亚于你发现一个你喜欢的人，就你知道我们中学突然发现你喜欢上一个女生的那个心动，是吧？对，我觉得不亚于那个感觉。我靠，我发现这么有成就感，这不叫成就感，应该叫幸福感。成就感是你做一个东西，你做到了啊，你就不论你喜不喜欢它，你做到了你就有成就感。但是幸福感这个东西是我很难解释，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会有这样的。后来我就很深深的迷到了打鼓上。 所以说，玩音乐的时候，对你来说是对平时设计的工作之外的一个调剂呢，还是一个扩充呢，还是怎么样呢？ 其实这两者没什么关系，对我来讲，它 完全是分开的。 对，它更像是两道菜。对，我可能是我也很爱吃肉，然后也很爱吃蔬菜，但是他们互相可能没什么关系，就我都非常喜欢这样子。 姐 姐， 所以，李昂，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准备的一 我们 些 挑食。 引导性的问题？我们准备的一些引导性的问题，全都引错了方向，有没有？ 啊，会 没关 吗？ 系，没关系。 本来想 没 要 没没没 怎 没， 么引导？ 不要听他 比如 瞎 说，我 扯。 们本来我没有瞎扯。比如说，我们一开始会说，南方人在北方生活不太习惯啊，怎么样？那你一上来就说，哎，我很习惯，我在这边连毛病都没有了，对吧？ 对，是这样的。 这也给我跟李阳的那个主播的那个采访环节， 哎呀，这个 带 就 来 是 了很多的经验。 我们刻意的想要什么，但是偶然发现，哎，偶然的那个也很好，对不对？ 我的担心是这样的，因为你跟一奇毕竟是认识的，而且关系也非常 对， 好。 非常好。 那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侃起来。但下一次我们如果采访一个我跟你都不熟的嘉宾，那一下子不就彻底冷场了吗？ 你跟 对， 他装 而 熟 且， 呀？ 好难装呢。 这个，那以后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那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各自在各自的地方，然后戴着耳机，看不到对方的脸，所以我觉得刚刚有很多次的，就是冷静下来的那一下，就其实大家可能会在互相等对方，嘿嘿，我是不是要让自己说话？我觉得有这样的成分在里面。 对，没事，我们会剪掉。 我不是这样的心态，我的心态是这样，比如说你们前面在说到锤子科技跟其他的公司有什么差别，我在想，我待的好像都是大公司，都好没劲啊，这是我的内心独白，我在否定我的人生，你知道吗？ 哎，其实大公司是挺没劲的，因为我跟你讲， 请允许我继续冷一下，你们先聊。 我跟你讲， 那个人冷场了， 我 哎，姐 先， 姐， 喂， 快回来， 我在， 快回来，快回 你们 来。 继续，你们继续。 好，我们有没有下一个环节？就是音乐过来，对，我好像 那我 还有 继 个 续 什 啊。 么，嗯嗯嗯， 刚才有聊过摄影吗？还聊过 对。 你玩音乐吗？接下去问题就是，你平时的爱好很多，对吧？那你怎么去安排这些时间呢？因为我们知道刚才有透露过嘛，其实在锤子 对， 工作其实蛮紧张的。 对，还是有空的时候做了。其实我也没有很刻意的去安排说什么时候。其实之前组乐队是完全用周六周日，就其实整个人是就是充满了，就没有时间休息。周一到周五上班，然后周六周日就都排，有一天是排练，然后有一天可能跟另外去扫街。然后就整个人就没有休息，虽然很累，但是很开心的。 终于从沉思里面走出来。 啊，那你来。 来， 我在想，如果想要让我的下一代会懂音乐的话，那要做到以下几点：要给他有一个哥哥，然后让他从小洗碗，然后周六周日一定要把他逼出去练音乐，对吧？ 对，给他 啊， 找， 开个玩笑的， 给他找乐队，哎，好 还有 像， 一点，还要在初中的时候就谈恋爱， 我靠， 你这样，你我觉得我们谈完这个话题，我是不能叫我女朋友听的。 我们本来就是成人深夜向节目呀，对不对？最后还有一个我们没有在列表中列出来的问题，想突然袭击你的。 来， 就是你最近也出席了好几个演讲的活动，对不对？ 对对对。 除了老罗还有朱孝穆，那锤科的第三个相声演员呼之欲出。 别， 作为设计师。那我们想问的是，作为设计师，作为一个图形设计师，为自己的公司，为自己的产品站台时候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是挺紧张的，因为我毕竟之前面对的比较少这种场合，与其说是为了公司，其实我觉得个人锻炼的那个因素也更多一点。 可以跟我们具体讲一讲，比如说某一场的时候那个情况吗？ 因为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上去该说什么。就是很多时候我的设计可能不会基于理论去做，很多时候是基于感觉去做。那么方程是既有感觉又有理论的，所以很多我在演讲之前，我在备稿，我可能很多知识方面的东西我就会去向他讨教。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地方，其实我感觉我也会我会这么做，有些地方可能我感觉也不会这么做，但是最后说出来，就我应该怎么去表达，我其实是很多时候我自己没有一个理论去支撑，所以很多时候我需要方程帮助我。 其实这样一种就是战战兢兢的这样的感觉，也是出于就是出于一种负责的态度吧，我觉得，对吧？担心可能因为自己单方面的一些主观上面的一些原因，造成了可能外界有一些误会啊，或者怎么样。 对对对，其实是非常非常担心这一点。就是也怕自己会说错一些什么东西，可能是我自己有时候了解不到整体的情况，只看到了片面。然后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回答了一个别人非常在意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样子很容易就误导了他们。对， 因为对外界来说，其实大多数的观众也好，听众也好，其实他们不在乎真相，对吧？ 但是我非常在乎真相。 哎，对。对他们来说，为什么现在会有那么多标题党，会有那么多就是娱乐，所谓的娱乐新闻，还不就是因为那些观众，那他们想看这种东西，就想看夺眼球的，对吧？ 对对对， 就希望可以撕起来。 但是我 那个李竹一的话说，就是反智主义在中国现在太流行了 啊。 不过我个人是觉得娱乐是需要的，就是就是大家起码有一个点能引起兴趣，他去关注这个东西。像很多大学的教授，他会有一些讲座嘛，对不对？就是他会面向公众去做一些讲座，是学术性的。那么其实我之前也有看过，但是他们可能只会在一个范围比较相对没那么大的地方，他会传开，那他不会传到一些群众，能传到群众视野里面的，一般会带有一些娱乐的色彩在里面，我是这么看的。我最近就是参加的演讲，应该说我没有准备太多关于幽默方面或者是段子方面的准备，是因为实在能力有限，时间有限。对，我觉得这点做得非常不好。好像在检讨哈。 没关系啊，检讨这件事情我们经常做的，对吧，姐姐？ 对，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的 保留项目，我们经常道歉。 对， 保留项目。我们经常的节奏是先道歉，然后屡教。 还好就是一个 podcast， 是一个音频节目。如果是一个视频节目的话，我们就经常你会可能视频里面经常看到两个人跪在那边。 之前的那个演讲上面，反正就是我不知道老高有没有看极客公园那个。 我之前其实去找了，但是没有找到。 哦，你没看就最好了，真的千万别看。 我看了那些文字的报道，我没有看视频。 对， 视 我也 频不 看 要 文 看， 字的。 视频不要看，丑态百出了。我自己你知道吧？我在第二次演讲的时候，我都鼓起了很大很大的勇气去点开，然后看到一半还是会手抖的把它关掉，然后跑到一边深呼吸，有点面对不了。 在我跟利昂做这个节目之前，我属于每次听到自己的声音会恶心的想吐的那种人，但是听着听着，我现在也已经习 对， 惯 他现 了。 在吐啊已经习惯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确实也是要靠锻炼的吧，时间长了 对 可能 对对， 也就好了。 对对，相对后来的两次就是演讲，就会没那么紧张，但是还是会紧张。 其实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就其实现在对那个锤子科技来说，给外界的一个印象就是，可能今后并不是说由老罗一个人来发声了，而是由各个部门、各个关键的这样的，比如说设计师也好，工程师也好。然后前端后端的这些相对的，就是更加贴近那个产品本身的这些人，由他们去为这个产品去发声，去告诉用户们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去做，是不是？ 也不是说关键吧，就是可能是谁有空，然后谁对这方面有兴趣，不排斥的。 那一起，你这边就是我们常规的那个列表上面的问题，基本上都问了一下，然后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想？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的东西呢。 我是怀着一个非常好奇的一个心理来参加这个活动，就是 anyway 这个活动，我觉得，就我当时我有一个预想，就是我拿我自己的一个。就原声，然后就我自己写的一些歌，然后就随便放，然后就很搞笑的这样子说，哎，这是我的开场音乐什么的之类的。但 哎， 其 好 实 啊。 理想， 哎，所以还能贡献给我们音乐的吗？ 老高之前跟我讲过说，哎，有空的话可以做一下，就帮你们做一下音乐。我有空肯定会，我已经记在那个记事本里面了。 不着急，不着 好， 急。 期待，非常期待，鼓掌。 你是我们的第一个嘉宾啊，对吧？ 是吗？我是 我 你 们 第 其 一个 实 嘉 在 宾。 做。 你， 对啊，对 对， 啊，对 你 啊。 是我们的小白鼠。 所以，我们其实很 啊。 紧张，你知不知道？要不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列表出来了。你不要紧张 哦，原来是这样。好。 啊。对啊。 我紧张的一直在抠脚。 你知道我紧张，一直要蹲着。我一直要蹲着，因为据说保持平衡会令整个人的注意力会更集中一点。 最后，你有什么想要做的广告或者什么的吗？比如说，你们 刚 最 刚其 后 实 你有什么？ 漏讲了一个，我现在已经没有在，就没有乐队了，就是离开了之前的乐队，然后我正在找乐手，就是希望跟我可以一起做音乐的一些朋友。那这次我可能就不担任那个鼓手了，就我就是做主唱。 所以你是一个主唱，想要找各种玩乐器的人来跟你一起玩音乐，对吗？ 对，现在我们乐队已经有一个主唱了，听起来好奇怪。对， 说到这里，我顺便又想问一下，在各种乐队里面，哪个角色是会一般会担任那个主心骨的角色呢？ 其实这个一般是执行力强的那个人，就是不太会是就是哪个乐器，对，因为我做过的跟过的一些乐队，有些是那一开始自己就我自己也做过那个队长，然后有贝斯手做队长，有吉他手，就各个都有，其实就看谁的那个音乐的触角还有他的执行力更强一点，那个人。会更主动些。 这个还挺好玩的，这就好像在跟我们，如果放到我们这个行业，就是有些地方它是 PM 被 KPI 的，有些是设计师被 KPI 的，还有些地方可能是测试工程师来被 KPI 的。 对， 谢谢你的分享，在音乐方面，我跟李阳确实属于比较小白。 术有专攻嘛。 不是比较，是就是。 听了之后有些什么样的想法。我跟 Leon 应该说是挺乐在其中，因为之前没有这样的体验，而且在整个剪辑的过程当中，也是发生了很多好玩的故事。然后我们是希望这样的专辑能够一直办下去， 是， 但是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因为访谈嘛，每个人的讲话的内容是不太一样的，有些人会喜欢听八卦，对吧？有些人喜欢听专业一点的知识，甚至有些人想听教程。那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给我们来一些热烈的反馈，就像我们的嘉宾所说，他非常期待最后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样的，效果好不好他不太清楚，然后我也是非常期待。但是在期待之前，我还是要照例念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啊，大家请听好了，我们的官网是 anyway.fm， 我们的联络邮箱是 hello@anyway.fm， H-E-L-L-O at anyway.fm。然后我们目前已经在各大平台上都已登录，包括企鹅 FM、 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以及荔枝 FM， 当然在所有支持 iTunes Podcasts 的第三方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软件里面也都可以订阅我们，直接搜索 anyway.fm 或者设计杂谈就能找到我们骚气的粉红图标。 嗯，经过了十几期之后，发现那个音信主播的那个气息变得越来越长了， 我们要朝着那种娱乐节目里面播广告的那种速度来进行。好，那今天已经夜很深了，就让我们到此结束吧，下期再见， 再见。